想我只把你外有拉美来做谁知道西墙为家将我只把你身上怀的泪凝去，谁知道为啥人我就断肠将我只把大红花嫁到你家，谁知道我怕一跑步下青林四张洞崖背，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髓在，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选段《送凤冠》。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充满了乡土气息。 小姑娘，我个心肝。 白牛，阿玲是我个水性牛，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水性水白都是牛，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块牛。媳妇啊侬辛苦活起舞啊舞，演得媳妇来听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白菜是来认错，侬可以回到西回到东，家苦的味的是红啊呼呼呼，媳妇侬三班不离，一时长远不足要去不上住，各种谁叫隐私保啊，我一两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众步步接风管，高明夫人与侬住啊，媳妇侬是一两帮真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千处万处是阿灵处，我步步的侬总发出。媳妇今朝夫妻户，我一家团圆是老虎啊虎，媳妇侬啥非跟夫妻户啊，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祖灵有谁要谈论，还得我步步要人难住，二零四今世作为要见年路，王家后代要断香火，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女子还做什么婆，媳妇啊侬哪个人情接不不，水下梦观夫妻苦啊。 刚才是周宝奎演唱的《碧玉簪》，最后请听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双裂记》。他俩的演唱质朴高雅，具有高山流水之美。在剧中，袁雪芬扮演梁红玉，范瑞娟扮演韩世忠。 你怎么起来了？ 我精神才够了。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谁你为什么不谁呀？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己就不只有人吗？ 此话怎么讲？ 那你为什么不去谁嘞？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请召金儿子。要是金儿子进到，我就立即出击。为此，再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单叫我只能实在呀？ 我来直直说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 刘广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夫人啊，多智慧，久病在客深遮掩。昨

门，莫非就是杨家门？待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今天把门关紧？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往里行。我把万一自藏在我家窗下内可分离。哎呀，窗开高来可不像观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官家的娘子敬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命财算过命，一人开眼泪。 小姐你为我有所爱你，我曾自愈，不曾自伤心的事 三宝 这样我一样的下了， 那你

门不动

是林茶边，你是月亮问人，林人静，总算娘子是林茶边，深谷人间女才俊，总算娘子是林茶边。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飘飘，心中事谁 为之后 下面是吴海莉、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Cheese。